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少儿，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大家好，又到了历史在少容共与清党的时间，今集呢就是第41集。我记得呢历史在少第一辑讲五四运动呢就讲了45集的。咁而家即係呢一个历史在少嘅第二辑讲容共与清党，即係第一次国共合作或者中俄和平共存嘅第一个阶段。咁到咗今时今日呢，原来都讲了40个钟头。咁呢一段历史讲緊係几年间嘅事嘅啫。咁但係呢个所谓几年间嘅事係第一次国共合作。亦都係呢个即係辛亥革命成功咗之后建立中华民国。但是呢就國之不國，四分五裂。因为当时的所谓革命党呢，佢係冇武装嘅力量，係咪咁要依靠以袁世凯为首嘅呢啲咁嘅所谓新军，由新军就演化成为即係各地都有军阀。咁军阀割据底下，成个国家就四分五裂，而啲帝国主义呢亦都脆如中国嘅土地，係咪周围都有租界，係咪变咗係一个孫中山當年搞革命嘅時候講嘅一個次殖民地，即係比殖民地仲要不如，係咪？所以當時成個即係話中國嘅形勢、國內外嘅形勢底下，即係你冇得唔即係話去即係國民黨嚟講咧，冇得唔去建立一個武裝嘅力量，係嘛？然後咧係要去掃除呢一個所謂軍閥啊，呢個掃除軍閥意思就是、當然嗰、那個。名目就是中国要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免受这个帝国主义的个瓜分。咁当时国民党同共产党大家在这一方面的立场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加上即是苏俄对中国的友善，对当时国民党的友善。所以国民党改组，孙中山甚至要邀请呢一个俄共啊，或者第三国际嘅人嚟呢一个中国做国民党嘅顾问，呢个就系第一次国共合作，就根据孙中山嘅联俄融共政策。但系呢个国共合作，呢个所谓联俄融共，系咪喺融共呢个部分，国民党党内嘅同志因应好多即系事情嘅发生。即係呢啲事情係包括共產黨喺國民黨內邊咧，係搞黨團、搞組織，背後咧亦都抽國民黨嘅後腿，搶奪呢一個農民同埋工人誒嗰啲組織嘅領導權等等，係嘛？於是令到呢個國民黨咧，亦都出現分裂嘅現象，係嘛？去到最後就出現一個武漢嘅政權，係嘛？國民政府，武漢國民政府。而嗰啲所謂國民黨嘅右派就喺上海，係嘛？喺其他地方啊，咁啊變咗國民黨，你究竟邊個係中央咧？咁而呢個武漢政權係喺包羅廷，即係話呢個俄共啊，呢個第三國際嘅代表，亦都係中國國民黨嘅顧問，係嘛？喺佢操控呢一個國民黨左派。即係包括以汪兆銘、汪精衛為首嘅國民黨左派，咁然後成立一個即係武漢嘅國民政府，而國民黨嘅右派或者所謂主流嘅國民黨咧，對容共有唔同意見嘅呢啲國民黨人咧，佢就另外包括啦，有西山會議派啦，係咪喺上海又另外亦都有呢個中央執行委員啦，咁喺江西南昌係咪？因為蔣介石嘅北伐軍佔領咗江西之後，咁就要求呢一個所謂國民政府同埋國民黨嘅總部咧，就搬去呢個江西。咁但係咧， 鲍罗廷啊所控制嘅呢个国民党左派咧，就坚持要留喺武汉啊，而呢个武汉就先至系真真正正嘅国民党中央。嗱、啊，事情去到呢个地步，就系另外一方面就系蒋介石嘅嗰个北伐军，那个国民革命军系所向披靡，占完一笪地方又一笪地方，战事上咧节节胜利。咁啊，喺呢种情况底下咧，即系令到国民党嘅士气大增，系嘛？於是同呢個武漢政權咧，就開始出現一個非常之尖鋭嘅對立。於是共產黨咧，就只能夠即係去做其他嘅工作，希望可以制衡到呢、這個即係以蔣介石為首嘅呢、這個有軍事力量嘅即係國民黨可以敗部復活，係嘛？咁佢做咩咧？搞暴動啊，製造一啲事變啦。咁上次我哋講到。上海啦、南京啦，咁佢哋不斷喺度搞事。南京已經俾北伐軍佔領咗噶啦，係咪？即係殺奪之前，南京唔係喺國民黨嘅手裏邊嘅，係咪？南京都已經所謂光復又好，乜都好啦，佔領咗南京噶啦，已經係咪？江西等地，所以去到呢個地步，即係支持蔣介石嘅呢啲國民黨人係咪？佢已經醖釀要全面清黨，係咪？除咗南京事件、上海嘅暴動之外。跟住咧又發動呢一個南昌嘅四二事變，咁上次我哋提到呢一筆四二事變之後咧，即係國民黨就已經係考慮要徹底全面清黨，不反共無以救國嗱。由一個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聯俄用共，發展到短短幾年間就變成不反共無以救國啊。咁呢個咧就係清黨嘅前奏啊。咁我哋上次提到咧，我哋會講下呢個所謂南昌嘅四二事變咧，之前就陰謀奪取呢個上海政權啦，嗰啲我哋都講過啦，係咪？咁其實好似呢啲咁嘅即係事情咧，你唔講咧，又好難將佢串聯起嚟。咁點解後來又變咗全面清黨咧？嗱，呢一集咧，我哋嘅標題就係即係零護清黨，零咧就係南京，護咧就係上海。清黨就先由南京、上海開始，零護清黨，餘戰再現。呢一集嚟講，跟住汪陳發表聯合宣言，企圖反撲，力圖反撲。呢、這個汪咧就係、是、汪精衛，陳咧就係、是、當時嘅共產黨嘅領袖陳獨秀啊。咁呢一集咧，我哋就會講呢一個所謂零護清黨，餘戰再現啊。咁究竟？是怎樣來的呢咁樣。在講之前呢我們上次說要講講南昌事變。南昌事變就是呢其實個背景就是這個鮑羅廷在武漢呢對這個蔣中正總司令進至上海啊就是感到大不以為然是吧咁而在江西的共產黨呢亦都是南昌就是暴動以暴力來摧殘這個國民黨機關。啊、這個南昌其實南昌事變咧，應該叫真真正正由共產黨發起嘅南昌事變咧，我哋跟住先至會講嘅。嗰、那個係另外，嗰、那個係八一建軍嘅，即係共產黨所謂八一建軍紀念，就係講呢個南昌暴動嘅。嗱，鮑羅廷喺武漢咧，即係對於蔣中正進駐上海，當然就即係不以為然啦。咁啊，因為佢係支持呢個武漢政權，佢一直要千方百計去倒蔣啊，或者發動呢個國民黨嘅左派反蔣嘅咁啊。咁喺江西嘅共產黨咧，都喺南昌發動用暴力去即係攻擊嗰啲國民黨機關嘅，迫害呢個國民黨黨員嘅。呢、這個咧就係叫做即係南昌事變啊。咁其實咧就我哋稍微簡單啲講啦，因為成件事咧其實都好複雜嘅啊。咁主要就係國民黨喺江西嘅黨務咧，喺呢、這個其實民國十三年1924年開始，即係喺呢個聯俄用共政策啊。之後咧就已經由呢一個譚平山咧，即係當時嘅中央執行委員咧，亦都係佢係共產黨人嘅，就派一啲跨黨分子啊，就去呢個江西籌備係嘛呢一個成立呢個江西嘅國民黨嘅省黨部係嘛，就企圖控制成個江西嘅黨務啊。咁喺呢一個民國十五年，即係1926年嘅12月底咧，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進駐南昌。咁當時就派呢個段石鵬咧，就主持召集第三次全省代表大會，或者江西省嘅全省代表大會，係嘛？即係話咧， 要奪返喺江西嘅呢一個國民黨省黨部嘅黨務嗰個主導權。咁但係當時共產黨呢，即係喺呢種情況底下呢，佢原本喺江西嘅力量佢係最大嘅。咁你呢個國民革命軍即係成功佔領咗呢一個江西之後呢，咁就梗係喂要江西嘅國民黨即係歸隊啦，係咪？咁你共產黨喺度相對力量呢就變咗呢就削弱咗。咁因為喺江西失勢，咁好啦，又要執行呢個鮑羅廷破壞呢個蔣中正嗰個東南作戰計劃，即係我哋上文講到個東南作戰計劃，即係要殺到浙江嗰頭啦，係咪？咁於是呢就利用呢仍然係俾共產黨可以控制嘅嗰個南昌，即係江西南昌同埋九江兩個市黨部，就發動呢就即係呢個發動一個反對國民黨，即係喺呢個江西即係重建呢一個黨部，或者將呢個即係國民黨嘅嗰個黨部咧，即係喺共產黨分子控制底下咧，就奪翻嚟啊！咁而呢個江西省黨部咧，即係國民黨咧，就下令南昌市黨部改組啊！咁然後呢個南昌市黨部、九江市黨部都係共產黨可以控制嘅，咁咪梗係唔睬你啦，係咪？咁去到呢、這個即係蔣中正咧，喺3月15日即係離開呢個南昌。跟住去到九江，九江縣嘅黨部嗰啲反共嘅黨員呢，係咪就同嗰啲即係共產黨支持嘅把持嘅呢一個九江市黨部，即係國民黨嘅九江市黨部呢，即係縣黨部同市黨部發生呢一個衝突，係咪？咁呢一個衝突呢就係、呢個共產黨即係直情就揾人包圍呢個九江市黨部啊，同埋農民協會啊、總工會等等。咁當時嘅治安多局咧，亦都查扣啊，喺呢一個九江市嘅共產黨喉舌報紙《國民新聞》咁啊，亦都拘捕咗一班人咧，就送去呢個總司令部咧，就要求懲辦，係嘛？嗱喺呢一個3月20日，即係發生南京事件嘅時候，鮑羅廷已經利用呢件事咧，就使到呢個反帝國主義運動同反革命運動咧同時進行，咁希望咧就奪取呢個廣西嘅江西嘅黨政大權啊！咁喺呢個武漢嘅中央執行委員會開一個擴大會議咧，就應呢、這、一個啲共黨分子嘅要求啊，咁就做咗個決議，就係、是、否認呢一、這個。江西省黨部嘅呢一班人嗰個合法嘅地位即係喺江西省黨部呢，國民黨要掌握翻呢個江西省嘅黨務呢、這個黨部要由自己直接可以控制，係咪？咁但係武漢嘅呢個中央執行委員會竟然開一個擴大會議，就唔承認國民黨人喺江西嗰、那個重組黨部嘅呢、這、一個咁行為啊，就唔承認係嘛？咁然後改組呢一個省黨部係嘛？又改組省黨部之後咧，喺嗰個改組委員裏邊咧，大部分都係共產黨嘅係嘛？咁即係話咧，就俾啲共產黨可以假借國民黨省黨部嘅名義咧，就係逼害呢個其他嘅國民黨黨員係嘛？咁先至後來先發生咧，即係呢一個所謂南京事變就係咁樣嚟嘅啊！咁去到4月2日啊，共產黨終於發動咗迫害呢個國民黨黨員嘅四二事變，就係即係話頭先我哋講喺3月份啊，這個武漢嘅中央執行委員會開一個擴大嘅會議啊，咁啊，然後咧就要即係奪回呢個江西國民黨嗰個黨部嘅嗰個主導權係嘛？咁但係國民黨亦都喺度反撲啊嘛，係咪？咁因為嗰度已經係俾國民黨嘅軍隊，即係已經係進駐咗啦。咁有個總司令部喺度噶嘛，係咪有呢個武裝噶嘛？咁但係共產黨黨徒咧都要發動一個迫害國民黨黨員嘅呢一個所謂四二事變，就喺4月2日嗰一日啊，即係民國16年嘅4月2日啊。好嗱，講到呢度咧，我哋休息一陣先。